第六集，以后小辉哥罩着你。照片墙下的展柜上摆着一排奖杯奖状，温小辉走过去看了一遍，写着中文的他认识，很多什么奥数比赛一等奖，国际物理竞赛一等奖，竟然还有射箭、滑雪、钢琴等比赛的奖杯。那些英文的和一堆乱七八糟文字的他就不认识了。他抓起一个扭头问洛伊， 哇，你也太牛了吧亲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 你手里拿着的是国际泰拳比赛少年组冠军的奖杯，这些都是我参加各种比赛赢来的。你喝什么？ 你参加了多少比赛啊？ 挺多的，数理化呀，辩论啊，发明、语言、射箭、射击、滑雪、泰拳，我玩的比较好。钢琴和大提琴还凑合。马术、网球和击剑比较业余。我精力旺盛，闲不住，所以就喜欢多学点东西。哎，小辉哥，你喝什么？茶行吗？ 温小辉的下巴有点扛不住地心引力，他快被洛伊身上的学霸光环闪瞎眼了。 不要，我喝可乐。 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没有可乐，我给你榨果汁吧。 好。 温小辉颤抖着把奖杯放了回去，并摆正，然后他双手合十，对着那一桌子奖杯奖状拜了一拜，希望自己能沾点学霸之光。洛伊一回头，就正好看到温小辉这个举动，眼眸里闪过一丝笑意。温小辉坐在沙发上，洛伊把一杯绿色的果汁放到了他面前。 来，黄瓜加猕猴桃。 温小辉拿过来喝了一口，味道不能说难喝，但也美味不到哪儿去。他皱起眉。 加点糖或者蜂蜜吧。 这两样都是排水肿的，不加呢效果比较好。 洛伊盯着他的脸，温小辉有些紧张地摸着自己的脸。 我脸和眼皮是不是还肿着？完蛋了，要长细纹了。我平时的脸比这小一圈，眼睛比现在大一圈，真的。 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 我看过你的照片。 啊，我姐给你看的？ 双方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，本来就算是素昧平生的，一时也难以找到话题聊。温小辉想了想说， 哎，你智商怎么这么高？吃什么长大的？ 天生的吧。 你才15岁还要上学，怎么有时间学那么多东西啊？ 你把那些想得太难了，我参加的都是少年组的比赛，大部分人都是玩玩。 温小辉心想，就算是玩玩，普通人能玩明白一两样就不得了了。他记得雅雅虽然挺聪明的，但智商还不至于高到能碾压别人，居然能生出这么一个天才儿子。 小辉哥，你饿不？晚上在这儿吃饭吧。 好啊，你做吗？我可不会做。 我做。 洛伊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给温小辉。 给 WiFi 密码，你玩吧，我去做饭。 好。 洛伊走后，温小辉很没形象地瘫倒在那翻皮大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很不真切，他到现在都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。他真的成了一个陌生的天才少年的监护人？他对监护人这三个字完全没有概念，他也不知道他能为洛伊做什么。明显洛伊比他还聪明能干，而且这么大的事儿瞒着他妈，莽莽撞撞的就签了字， 他现在更不敢跟他妈说了。可是他如何拒绝呢？当雅雅在信中恳求他，当洛伊说雅雅想给他一个亲人的时候，温小辉叹了口气，他度过了看似平静实则很疯狂的一天。那沙发很舒服，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往里陷，但又得到了很好的支撑。温小辉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没睡多久他就听到有人在耳边叫他， 小辉哥，小辉哥，小辉哥。 他睁开了眼睛，正对上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眸。洛伊的脸近在咫尺，近到他能清晰地看到洛伊脸上的汗毛。这皮肤呀，才真的是嫩得能掐出水来呀。温小辉相当羡慕地想着，他打了个哈欠。 我睡着了。 嗯，你要是困了，吃完饭就在这里睡吧。 不行，晚上不回去我妈该说我了。 你都成年了，她还管你啊？ 管啊，可凶了呢。哎，好香啊，你做什么了？ 啊，蛋包饭。 你也喜欢吃蛋包饭啊？ 是你喜欢吃。 是我姐告诉你的。 嗯，妈妈说过，你最喜欢吃她做的蛋包饭。 温小辉的神色暗淡了下去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，有伤心，也有感动。洛伊轻轻抬起了他的下巴，柔声道： 我说了不要为妈妈难过，应该为她高兴。 洛伊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形容的蛊惑力，温小慧有一瞬间的失神，她摇摇头： 我理解不了你的想法，人死就没了，再也碰不到，听不到，看不到，这怎么可能不难过，怎么可能为她高兴？ 想着她解脱了，再也不用受苦了，为什么不为他高兴呢？ 那你呢？你失去母亲，你不难过吗？ 洛伊淡淡一笑，没有回答。 来吃饭吧。 温小辉感到心里有些别扭，他头一次见识洛伊这种想法的人，难道高智商的人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也不一样吗？坐到餐桌前，看着洁白的骨瓷盘里躺着的嫩黄的蛋包饭，温小辉感到鼻头有些酸。他尝了一口，跟记忆中的味道完全一样。 好吃吗？ 嗯，好吃。我姐常跟你提起我吗？ 嗯，常提，还会给我看你的照片呢，也带我去你的学校看过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 为什么？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他有孩子，但是多大，是男是女，我一概不知道，他也从来不说。为什么以前不带你来见我？ 他不想给你和冯女士惹麻烦。 温小辉知道大概又是跟洛伊的生父有关系，因此硬把疑问吞回了肚子里。洛伊的勺子碰撞骨瓷盘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两人的沉默之间，显得格外的寂寞。 所以尽管你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作亲人。 温小辉看着少年低垂着脑袋，语结轻颤，一脸轻稚又无辜的样子，他顿生怜惜，伸出手揉了揉洛伊的头发。 我们是亲人，以后小辉哥罩着你。 好。 吃完饭，洛伊问温小辉： 小辉哥，你要不要参观一下房子？ 好啊。 温小辉拿纸巾擦了擦嘴，仔细地抹上润唇膏。 走吧。 一楼主要是客厅、厨房、保姆房和厨室。二楼一整层有三个房间。洛伊推开离楼梯最近的一扇门。 这是妈妈的房间，隔壁已经打通了，是她的衣帽间，对面是健身室。 温小辉扶着门框，脚步有些沉重。 进去看看吧。 温小辉在心里叹了一声，走了进去。